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延禧攻略的这一部劇集呢就完咗啦，是吧？我想问一下，因为好坦白讲，我真係好少睇劇集而家，但係喂唔关事係呢，我直头係基本上呢，我唔知道你哋多唔多时间睇电视，我真係好少时间睇电视。 讲真的，我屋企嗰部电视机买咗返嚟，我咁开嘅次数真係一隻手数得晒。 係呀，有时候 睇实时电视㗎嘛。 係咁，有时候大问题，你即係如果返到屋企，假设你可能去返啲网页嗰度啊，即係啲电视台网页啊，咁你话係咪会搵返嗰套劇嚟睇呢？我自问亦都即係唔係话咁大兴趣去做呢一件事。咁只不过就因为即係你知啊，枕住耐不耐有啲劇集就引嚟好多嘅话题啊，咁而呢一部劇集亦都系好多话题啊，大家茶余饭后会鍾意讨论嘅。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啦，因为呢套劇完咗啦，咁亦都对阿青有所启发啦嘛。 阿青追开喎。 唔系咩，即係我今晚呢一个主题可以话绝对系为你而设嘅。 我系真系咁啱睇到个结果， 唔系叫咁啱系，你系有追开， 系啦，即系咁啱喺嗰个时间开个电视机。 我系中途加入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呢套剧其实有成70集啊，即系咁你其实好长噶嘛，有宫廷剧咁，又即系你都估到，都嗰啲争宠啊，嗰啲妃子咁样样啦。咁但系问题点解中间睇咧？就因为佢。劇裏面有個角色噶嘛，叫魏璎珞嘛，咁就係由嗰啲宮女咧，就後屘做到係貴妃噶嘛，咁啊好犀利啦。咁點解中間開始睇就係因為中間佢開始慢慢點樣令到自己得到皇上嘅寵幸呢啲， 你就好想代入去啦。究竟我點樣可以得到寵幸咧？呢一啲係嘛？ 咁都要有皇上，係啦，都要揾咗男 皇上喺邊先得㗎。 唔係，所以你諗住就係從中可唔可以尋找到自己嘅白馬王子啊嘛？但係發現咧，原來淨係煲劇係唔得㗎。係 啦，要出門嘅， 要出門嘅。咁好啦，咁今晚就係想講啦。咁你就話咁。唔啱就唔知睇到边个位， 你就话我有启发啦，都算系，都唔知算唔算系启发，要话俾大家即系讲出嚟讨论下。话说咧，佢嘅结局咧，临尾咧，咁其实喺个剧里边咧，阿佘诗曼咧最后系皇后嚟噶嘛，咁但系佢最后咧就被打咗入冷宫啦。咁呢、這个被皇上宠幸嘅魏璎珞咧，佢就即系去到最后，直至最后皇上都系好爱佢啦。咁而阿皇后就唔系好甘心咁样啦，就即系叫阿魏璎珞就去佢嗰个冷宫嗰度，就问佢。究竟你有咩方法令到皇上可以一路都咁宠幸你咁爱你呢、直至到今时今日呢，咁而佢因为个皇后就好想知点解我做唔到咁样啦。咁而魏璎珞呢就讲咗一句啦。先说出口便输了。 係。即係先讲嗰个就输。 係啦，然后佢后面有解释嘅、就因为呢皇后呢佢喺戏里边咧系真系好爱皇上嘅，咁亦都佢俾皇上知道佢好爱佢啦，咁又做咗好多行为，又成日讲出嚟咁样样啦。咁魏璎珞就自己觉得，你讲出嚟咪就系唔得咯，你要唔讲出嚟，吊住佢忍，佢咪一路爱你咯，即系有，即系我觉得佢有呢一个意思。 呢啲啊，我成日都觉得系风凉话嚟，你即系赢咗咧，即系得到啦，咁你点讲都得啊，系咪先？即 系 好似例如话，你点样考到第一嘅咧？即系唔使死谷烂谷嘅，适当嘅时候攞本书出嚟睇下，好自然平常心应对，自然会考第一。 同学真系你 系啊，一本书车埋佢。 咁但系问题，人哋真系攞咗第一啊嘛，系咪？ 成日考试之前咧就话：哎呀，我都冇温啊，好惊啊！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 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嗱，呢一啲方法首先啊，真系纯粹个人意见啊，系啊，咩矮英乐嘅个人意见啊，大家千祈就唔好当真啦。不过， 但系唔系嗱，喺套剧里边咧，佢又真系咧成日都。即系好似吊住皇上嘅瘾啊，又成日整鬼佢啊，明明即系又即系点讲咧？即系又谂啲方法去令到佢特登留意住佢，而系皇上唔知道原来系个圈套嚟。 但系咁、啊，你又要讲头先你喺套剧入面，呢套系剧嚟嘅话 ，OK， 即系而家你讲紧嘅咩咧？ 都系反映现实嘅。 嗱，我就想话俾大家知啦，即系曾几何时啊吓，而家即系大家有时候成日听到港女呢个 term 啊，好似好负面咁噶嘛。嗱，唔系本人嘅咁讲啊吓， 呢度有个港妻， 有好多时候咧，即系所谓港女意思系咩咧？即系港女就好似头先你讲啦，好多时候就即系吊高嚟卖啊，又或者可能咧有啲位就系明明系想要或者唔想要嘅，我又唔俾你知啊，要你估啊，跟住要你为我做好多嘢献殷勤啊，明明系着紧，你又扮到唔着紧啊，即系其实大概都系讲紧呢一啲嘢啫嘛，系咪先？即系咁，但系呢一样嘢。如果发生喺现实嘅话，当然有部分男人好受嘅，我觉得吓，即系哇，即系佢个神秘面纱咁样样， 乾隆皇帝咯， 系就系得嗰一个乾隆皇帝死咗好耐嗰个吓，仲要系啊，咁但系除咗乾隆之外，你今时今日，我觉得我真系身边有好多男仔，其实吃不消嘅啲朋友系，即系佢如果遇上一个女子系咁样样咁难服侍，又咁多无理要求，又表现到咁弱即弱离，有时候咧，甚至乎你唔知。啊、我做的事究竟是为什么而做咁样样咧？嗱，某程度即系咩咧？就是观音啦，阿娘娘救兵。嗱，除非你好甘心情愿做呢一只兵，如果唔系嘅话，系痛苦嘅啫。我通常会觉得大巴大巴车埋去。 我都几多男仔系中意呢啲即系挑战一啲弱即弱离嘅女士，因为如果你真系得到佢咧，即系证明自己挑战成功。 你唔系想 讲话 你自己系啊嘛？ 我觉得系真。 我唔讲啦，应该系咯，系咪啊？ 不如你就咁约嚟算啦，系冇啊？ 唔系，但系呢个世界亦都有句说话，即系太容易得到嘅嘢咧，即系啲男人都系唔会识得珍惜。 咁你又唔好讲话 即系 男人。 即 系 如果你 咧 反应咁样 样，嗱你又唔好咁唔公平。嗱，男女都系太容易得到嘅嘢， okay. 男女都系唔会珍惜嘅。即系嗱，我真系问一问阿青，都系曾经过来人啦。 咩过来人咧？ 即系同你做节目咁耐，枕住都唔系冇试过有男仔 approach 你噶，即系有啲太过。得容易得来嘅，你会珍惜咩？ 哇！ 所以咪唔应承咯。 两个呢，我唔知啊。 我都未得到过男人啊。 你系唔恨啫？你系唔恨嗱？虽然咧，成日咧，我哋喺节目入边讲咧，阿青咧，成日阿青就扮到似受害者咁样样啦。哎呀，都冇人嚟搵我啊！我其实 咁算受害者系咪啊？ 唔系，但你嘅态度系乜 啫？ 你个态度，你 形容得好啲啊？ 系好点话点好啊？而家你话系你系受害者啦，唉，你话系弱者。 我系弱者 ，OK OK， 话当事人自己 claim 自己系弱者 ，OK OK OK， 唔系咁，但系咁强势就弱噶啦， 系咁咪，但系真系有时候唔系冇人 approach 你啊嘛，即系唔系冇人即系想去亲近你或者想去结识你，甚至乎同你有更深嘅交往，只不过系你。觉得 唉系我眼角高， 系 自以为条件好好， 冇错， 又已经到中女啦，又仲系咁高，咁啊整定嫁唔出咁样 啦。好彩呢啲你自己讲嘅啫，我系都冇讲系咪先？ 我讲佢心里边嗰句啫嘛。 好，当你讲嘅系真啊。唔系咁，即系我真系想话，有时候即系你讲紧就系我，如果啊调翻转啊，假设你系对一个人有兴趣啦，有感觉啦。跟住你要表现到同你嘅感受系相反，即系明明咧你系对佢有 feel 嘅，唔好俾佢知，边个先讲出口就输噶啦。所以咧你又要喺佢面前出现，但系你又要唔可以讲啲乜嘢嘢，咁点样样算咧？ 但系呢个唔系喺任何阶段都系唔讲出口噶嘛。我谂佢个难捏位系。即系你已经一齐咗之后，你先至慢慢嗰啲渗下渗下。即系其实你如果听我爱你，好多女人都中意听啊，系咪？ 嗯。 咁如果当一个男人日日夜夜都喺你耳边讲我爱你啊，我爱你啊，喂，你听得多都觉得哇，即系咩事啊？口头禅、 啊。咁我唔知啊，嗱系啦，如果讲到好似口头禅咁嘅话，咁当然就系令人反感啦。咁但系有啲时候我又觉得啊，女仔听呢一句说话真系乐此不疲噶。 系。 即系 除非你唔 make sense 到嘅位，嗱，好明显咧，隔篱嗰个啊，完全唔得噶，佢唔同我讲，我会死噶。 你每一日唔同我讲三次，我会嬲你噶。 呢个系真系定系举例嚟噶？我想问下。 举例， 因为我见你讲到咧咁逼真嘅，好似真咁样样。 财主嚟噶，边位咁咧？ 系嘛？唔系，但系真系好多时候女仔系真系会想听噶嘛？有时候佢中意听嘅地步咧，系喺一啲唔合常理嘅环境情况之下，佢都要听到噶嘛？即系例如话可能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我身边有个男仔朋友就成日都系身处一啲好尴尬嘅位，系咩咧？好啦，有时候呢即係大家一齐返工啊，即係虽然大家唔同公司嘅，咁啊嗰个嘅男仔呢有时候又会送个女仔返工啦，调返转亦都有嘅，有时候咁啱即係顺路嘅话，咁个女仔咪陪个男仔返工，跟住自己再返自己公司囉，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咁通常呢去到好啦公司门口啦，大家准备分道扬镳啦，咁跟住个女仔呢就表现到好似生离死别一般咁样呢。 但通常后面係有一班嘅同事喺度望住。 当然係啦，即係嗰班无论系唔系同事都好，一班途人啦，好唔好啊， 发生嘅人。 咁嗰堆人呢见到你嘅时候，通常嗰啲人都唔系真系好怀疑究竟你哋做緊啲咩嘅。咁你讲完拜拜咪算囉。咁但系呢个男仔朋友讲完拜拜之后，佢又唔系又要你讲一句唔知咩说话。 拉住只手，喂哟，仲有一句。 系啊，跟住有嗰啲，哇！你唔好再扮，好唔好啊？呢啲咁嘅深夜时分，好唔好啊？大佬啊， 我忽然之间画面啊嘛， 我忽然之间见到唔知边度有啲冷气 咁样出嚟。我原本谂住扮下嘅，但我见到 Abby 扮完之后，我即刻唔敢扮，我收翻埋。 哇！你见唔见到我头顶几间咁样，即系飙出嚟啊？几惊啊，大佬！唔系咁，但真系，即系嗱，你讲都算啦。即系咧，仲有时候咧，要求系咧，细细声讲，我听唔到啊，人哋听唔到。咁点啊？大嗌出嚟喺个脑中心，真系在咩世界？衷心呼唤爱啊！而家好啦，咁你嗌完出嚟都唔紧要，佢仲要咩？佢仲要咁，仲有咧石石，哇！咁你即系嗱，对于有啲即系好前面嘅情侣嚟讲嘅话咧，好欢迎去做呢一件事， 系旁若无人有咩？ 系啦，咁但系你都要睇对手啊！即系撞正好似我呢个男仔朋友咁样样，佢嘅个性系比较内敛少少嘅话，真系怕丑噶嘛？咁你话点样应对咧？转头翻嚟研究啦。休息前咧就讲开我呢个男性朋友啦，即系偶然啦吓，即系都会遇上一啲嘅尴尬状况啊，就系可能同女朋友，即系可能暂且叫做道别啦吓，因为可能要翻工啊，定唔知去开唔同嘅地方啊，咁就喺道别嗰一下都好似生离死别一般啊。咁对于我男仔朋友嚟讲咧，同佢以往嘅恋爱经历系几唔同嘅。点解咧？因为其实佢都系几务实嘅男仔嚟嘅，即系平时咧。 即系几闷嘅男， 嘢都唔多讲嘅，系佢真系唔，系啊， 嘢都唔讲， 真系唔讲。你唔好 expect 即系佢系会讲好多笑话去氹女仔开心，唔系，但系好得意嘅，有一啲嘅女仔好欣赏呢一类嘅男仔，即系觉得佢哇识好多嘢，佢唔需要讲好多嘢，但系佢忽然之间会做一啲嘢为你而做嘅话咧，首先你觉得窝心先啦，跟住其次就系你会觉得咧，哇佢真系博学多才啊，佢识嘅嘢咁渊博嘅咁，跟住你会好欣赏佢嘅， 系， 即系好实在，唔系嗰啲口花花嗰啲，讲乜都得。 好明显阿青咧，佢就 aim 紧嗰啲咧细节嘅。十零廿年嗰啲咧， 我唔系嘢啦。喂，但系其实老实讲，我真系觉得，因为我身边都好多嘅女仔朋友，佢哋嘅另一半男仔咧系唔讲嘢嘅， 系 即系有阵时约出嚟，大家带埋另一半啦，嗰啲男人咧都系坐喺你隔篱咧。唔讲嘢， 好明显嗰餐饭被逼食噶， 全晚就听住大家，即系大家围内女仔讲嘢咯。但系佢哋又唔会话好痛苦咁样样啦。咁然之后问佢哋啊，你平时同你即系老公或者男朋友倾咩啊？冇噶，佢唔讲嘢噶，净系我讲嘢噶就 唔系，首先问一个问题先，拍咗几耐拖或者喺埋一齐几耐先，系耐噶嘛？通常都系嘅。 但啱啱开始都系咁噶，有啲 咁嗰个蜜月期可能会 咁，我就 会觉 得即系唔使沟通。 唔系，我觉得几烦嗱。首先你唔可以用嗰一餐。饭嗰个男仔去衡量究竟系咪佢哋之间嘅沟通状况系点？你冇得咁样衡量嘅， okay. 因为通常如果你讲紧呢一啲咁嘅女仔饭局咧，即系如果吓有个男仔无啦啦坐咗喺度嘅话，首先你要谂嘅就系呢个男仔佢系半推半就去啊，定系真系好乐意去啊？应该 唔系半推半就咯， 系通常啲女仔，通常女仔都系咁讲嘅，即系系啊，通常梗系唔会半推半就噶啦，佢都不知几乐意，佢都不。不知几想，我叫佢唔好嚟，佢都要黐住添啊！即系好鬼死冤气咁样样，即系可能你会咁样觉得啦。咁但系 ，OK， 我当佢好乐意都好啊。通常识做嘅男仔咧。 系唔会喺呢一啲咁嘅饭局咧讲太多嘢嘅。点解呢？因为你讲太多嘢，你表现得太过 talkative 嘅话咧，反而你嘅另一半咧系唔舒服嘅。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真系试过系咁样样，忽然之间咧，你喺其他异性面前咧开龙雀咁样样咧，讲到唔系我啊， 即系想表现自己。 我平时去呢啲饭局咧，我好识做嘅，我真系我都系唔出声嗰一群。首先我好唔中意佢先吓，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反而系会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唔去啊？ 系咯，想留喺屋企陪老婆啦，一定系。 唔系啊，就系我老婆叫我去啊，我老婆叫我去，我通常我都唔去。去如果真系约自己啲姊妹食饭，你哋自己食自己倾得开心啲，你唔好搞我，我情愿做其他嘢。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去嘅话，咁我系唔系啊？你都陪我出去见下人啦，人哋都会带自己另一半嗰啲咁。我出到去嘅时候，我都通常都系静嘅。咁反而我见过咧，就系咧有啲嘅男仔，佢去到嗰啲嘅地方，跟住咧，同嗰啲其他嘅异性咧，打成一片。跟住个女仔投诉啊，个女朋友，佢投诉就系话你啊，对我啊。都唔会系咁啊， 都冇咁热情， 即系对朋友都好似投入过同我一齐，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嗰啲咧，我哋拍拖咁耐，你平时同我倾偈啊，都唔讲多句啊，点解你对嗰啲三唔识七嘅咁多嘢讲咧？嗱，咁通常嗰个男仔辩驳就系咩咧？话咁我都系帮你招呼朋友啫，咁样样，咁嗰啲系而家你朋友定我朋友啊？咁即系如是者咧，就引发咗一场嘅争拗出嚟噶啦，所以嗱。精明嘅男士，千祈喺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可以避免咧，避得过唔参与嘅话，首先就尽量唔参与。我个人认为啊，如果真系咁不幸地要参与嘅话，真系唔需要太过表现自己。你要明白嗰个舞台、那个 spotlight 唔应该打喺你嘅身上，应该打喺你嘅另一半嘅身上。 系啊，但反而咧，我每次同我啲女仔朋友去聚会啦，倾啲女仔嘢咧，我老公咧系会好主动问我可唔可以一齐去。 系 系啦，咁但系佢俾我嘅原因系啲乜嘢咧？话我想同你咧，即系。去认识下你嘅朋友，即系第时你有啲咩事嘅时候咧，我可以揾佢哋照顾翻你啊。跟住我话：哦，你真系好好啊，即系我 咁 我咁我就会谂埋佢一齐去。但系佢去到就真系好似乌嘉伦咁样讲，开龙雀啊，咩都讲啊，即系好似起人嚟抵啊！你做啲乜嘢噶？你同 Amy 识咗几耐啊？咁样咯，系啊。咁反而咁，但系我接受噶。 关咩事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咧就系不嬲俾佢感觉就系缺乏安全感啊！即系 我俾唔到佢系咪啊？ 明显就系啦，根据你个案history 啊，你话出去同啲姊妹食饭，首先就唔知系真系假，一间原来哎呀唔系啊，有个女仔朋友失恋啊，又跑落去唔知边间 club 嗰度跳舞啊咁样样，跟住借啲又唔知啊，哎呀跳埋啲贴身舞咁样咧，哇！咁你老公都话唔系呢一个老婆咧，都系贪玩噶啦，如是者就不如问一问你啦，跟住索性咧，反正都去到啦，嗱，一般嚟讲正常。男士咧就系咧会比较沉默一啲去观察就算噶啦，但系佢唔系，佢索性起底添。 系啦，攞埋电话， 攞埋电话，即系阿 Sir 抄牌一般啊。唔好意思，呢位女士咧，你嘅身份证号码系几多啊？系咁啊，记录低先啊，住址证明啊，唔该。O、okay, K 好。咁你同我老婆识咗几耐噶？系 O K。咁、okay, 如果有啲咩事嘅话咧，我会主动联络你噶啦。系我会联络你嘅，你唔使揾我，我会揾你噶啦。咁即系如是者，你老公其实系做紧功课，你仲以为哎呀佢真系 talkative 啊？ 原来系我错， 真系社交能力真系好高啊，老公。 好 sweet 啊呢件事。 喂，但系有时候你唔会觉得真系嘅咩？即系男仔喺一啲不必要嘅场合或者不必要嘅时机，太过即系能言善辩啊，或者太过善于表达自己，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咩？ 我有遇过一个咁嘅情况， 吓、 啊，就系有一个朋友，即系但其实唔系咁熟嘅，佢嘅另一半就系不断喺度讲嘢啦，但系原来最后发现咧，佢系做保险。 啊哇呢一个反高潮嘅故事嚟噶，大佬。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我哋系讲开咗一种，即系我认为系都几矛盾嘅状态，就系咧一段关系入边啊，其中一个啊喺呢个延禧攻略啊嘅结尾嘅时候，一个嘅金句至理名言，好哲学嘅睇法啊，就系话咧边个先讲就输啦。咁啊问题就系、是，咁我唔讲，对方又。即系懒懒闲意识咁，咁点算咧？即系可能其实最后尾都系输噶嗰件事。因为你身边你唔知道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有啲情侣或者嗰啲嘅夫妇啊， 就係、是、咧個老婆咁啊，即係對於個老公有好多地方諸多不滿啦、啊。咁、嗯、啊，如果引用你呢一個啊，先講出口就輸嘅話咧，咁啊唔講啦嚇。 你唔好將呢一句咧用喺任何情況都係。 咁但係如果你唔講嘅話咧，咁啊大鑊啦嚇，即係為盤皮咁樣樣啊嘛。 咁點啊？你同你仔嘅情況都可以唔使講。 因為我就係想話，其實即係有啲時候呢一句説話咧，某程度聽落去又唔係錯噶嘛。咁啊，最難拿捏嘅地方嗰、那個重點位就係、是。几时应该讲呢即係嗰个智性位系点样样叫做应该讲啦尤其是男同埋女唔同啦即係好多时候女仔呢佢唔讲出口即係大家都会觉得啊因为矜持㗎嘛。 咁 但佢好多地方呢佢会透露俾你知嘅即係就係讲表白嗰个位呢已经系㗎啦即係好多时候呢你女仔同一个男仔之间有好多暧昧呢咁真系啊即係稍微有啲慧根嘅女仔嘅话呢就会喺适当嘅时候啊俾一啲嘅 signal 你啊睇下你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啊从、而去评估我哋之间嘅关系我哋嘅发展㗎嘛。咁但係男仔有啲时候呢即係相比之下就可能呢一方面会被动少少嘅。咁例如女仔好多时候佢话我虽然唔讲出口啫但有啲位我会吊你人㗎嘛。 係囉俾晒暗示你 嗰啲。即係我会做一啲嘢例如举例一啲可能例如话只係外表打扮嘅。哇穿得好性感喎、即係有啲男仔真係会咁諗喎同我出街穿到咁嘅。是不是有啲咩嘅玄机啦男仔就会諗呢啲嘅。咁所以你变咗就係话嗰个拿捏位係难。女仔佢唔讲出口佢可以做一啲嘢去话俾你知俾个息怒你俾个讯息你。咁但係男仔好多时候就未必得㗎喎啦。即係两位女神你哋坐咗喺度。 哇我鍾意用呢个哇真係好好啊 用呢个。大 点高帽，系啦，俾你哋即系解答一下。如果假设有个男仔，佢想去 approach 你哋，你觉得真系好坦白咁样去同你讲，定系玩翻啲即系猜谜游戏啊？你估下我，我估下你，你哋中意边一类多啲啊？ 死啦！去到呢个年纪啊，因为以前咧， 你咁坦白嘅咧，因为忽然间坦白， 去到呢个廿中岁嘅年纪咧， 高帽嗰日系笠得啱数啊， 即刻讲啲真嘢。 知唔知点解女神啊？因为上咗神台啊，已经俾人 我买 咗， 系啦，因为我十零岁嘅时候咧，就会好中意嗰啲你猜我度嘅，因为嗰啲暧昧嘅感觉咧系最好玩，亦都系最开心嘅。 通常你表错情嗰啲啊嘛，话咦你又咁乖，你又估错咗啊，其实系。 诶，讲下啫嘛，愚人节嗰啲。 系啊系啊，即系最多玩呢啲愚人节，我讲下笑啫嘛，唔好咁认真喎。 通常愚人节系最多示爱嘅时刻噶嘛，即系一衰弱唔跟，我讲下笑啫嘛，你咪认真啊嗰啲啦，系咯，咪信咧。其实系背后流紧泪咁样咯，系啦。但如果去到而家廿中呢啲位咧，咁我就觉得不如你坦坦白白话俾我知，你系中意我定唔中意我咯？因为我觉得你唔啱时间。如果都要接受咗一个人嘅话，就咪即系对的时间遇咗错的人就好麻烦嘅呢啲位，所以我宁愿你直接啲好啲。 哦， 系，但我都系唔好咁直接啦。 系， 因为如果譬如一个男仔，其实佢如果系中意你咧，佢应该会，其实女仔好多时候都会感觉到嘅。咁、个男仔其实可以试探一下，我都觉得，因为如果你一讲出嚟，其实真系朋友都冇得做，即系好尴尬噶嘛，那个位。 嗱，我就想 中意佢嘅话， 系咪即系朋友都做唔到咧？即系有啲时候会唔会太过？即係太過overreacted 啊，即係反應過大啊！ 我自己會諗，如果其實女仔係繼續做朋友係 OK 嘅，但問題係，我覺得個男仔會有一個錯覺係、啊，咁其實我 係咪即係有機會咧？ 係你仲有機會，咁呢個就煩啲咯。咁、不如朋友都唔好做啦。 你咁樣講起嘅話，都係嘅。我都見過有啲嘅男仔咧，大家身邊啲朋友都同佢講噶啦，喂。咪啦，醒啦，即系真系人哋摆到明唔系真系想同你喺埋一齐，咁佢同你即系维持呢个友好关系，我哋讲话佢唔系利用紧你，咁但系咧佢即系都系表示一个即系叫做朋友嗰个关系，即系一个善意啊，释出善意咁解，咁但系佢系解读咗就系话唔系咧， 仲有机会嘅可能， 机会嘅，即系佢系试探紧我嘅诚意， 哎、 即系只要你再俾多啲时间同埋诚意佢嘅话咧，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打动到佢嘅芳心，即系佢咁样样讲，好有信心，好有即系。 你而家你打动嘅时候，就谂起打和， 咩打和啊？讲咩啊你？咪即系真系，即系佢真系好有把握嘅，嗰下都仲系。 但女仔都容易系将人分类，可能朋友啦、恋人啦，即系呢一啲分好清楚嘅。 女仔系一定咁样 分。系啦，但男仔咧就永远系一系朋友，一系咧就系恋人，佢中间都即系唔会摆一个停留嘅位置啦。佢觉得朋友就 系 下一步就一定系恋人咯。 系咁样谂噶， 可能。 唔系，因为我觉得女仔会分得好清楚，点解朋友就永远都系朋友，恋人就系恋人咯。 系嘅咩？女仔唔会变嘅咩？即系你认咗系朋友啊，你系我朋友嘅助理嚟嘅啫，你唔好追我， 你就好朋友。 即系系咁嘅咩？唔系， 即系会相对分得清楚啲嘅，但 系分得清楚，但系有时候都抗拒唔到诱惑。你想讲系咪啊？即系因为嗱，我想讲你讲呢个定例，我真系曾经见过好多被打破嘅例子。即系有好多女仔都系嘅，一开始嘅时候话喂，我哋只系朋友嚟嘅咋，我系唔会受你嗰种嘅追求嘅咁样样。最后咪一齐咗？咁你点解释呢个状况？即系点啊？原来一开始其实你系喺我嗰个嘅叫做咧恋人嘅范围入边，不过咧边个先讲就输了嘅呢个定律。咁于是乎我就唯有唔可以同你讲，我系喺恋人嗰个范畴入边，你只系喺我朋友嘅范畴入边。原来系咁啊！ 好多时女仔咧，其实讲开朋友，其实即系煮咩都系朋友啦，有冇 feel 都系朋友先，咁点都系朋友噶啦。 不过其实呢个 系 我 嘅一个籍口嚟嘅。 咪又系要讲翻嗰个我之前曾经喺节目提过嗰个嘅社交实验啊？你有冇记得啊？咪曾经讲过咧喺外国做咧，咪就系讲话有一啲即系啊，又系网上平台啦，咁就周围问嗰啲男男女女喺外国嘅，咁就系问究竟你哋有冇异性嘅朋友嘛？即系你相唔相信？即系 我有纯友谊， 纯友谊呢一样嘢嘛？咁、嗯、跟住后屘。大部分嘅女仔都答有噶咁样样，我同佢吓真系纯友谊嚟噶咋，咁而大部分嘅男仔答冇噶，摆到明系想追佢噶啦，佢就真系觉得系纯友谊咁解啫嘛，咁即系嗱呢一个系 事实就摆在眼前， 几唔同嘅谂法嚟嘅，我觉得系，咁但系真系我成日都喺度谂啦，即系你即系同自己讲话呢一个系纯友谊又好啊，又或者系唔系有感觉都好啊，最难拿捏嗰个位就系你点样样去话俾对方知，即系因为有时候呢一样嘢，我觉得咧系好取决于就系、是、一开始嘅时候，无论系男系女都系噶啦，佢对你有冇印象，有冇嗰个感觉啊嘛，即系如果你系本身有嗰个好印象或者有嗰个感觉嘅话咧，佢就算。讲唔讲都好啊，系唔系真都好啦，系啦，咁嗰个基本上就系立于一个叫做吓唔会输嘅局面啦，可以话系。咁但系如果咧，你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冇啊，嗱，而家我哋不如帮一帮，即系大家研究一下，就系话，如果假设你唔系企一个唔会输嘅局面，系处一个咧会必败嘅境地嘅时候，点样样可以扭转？嚟到最后一 part 嘅乐活玩家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开话，即系当你啊遇上一个有感觉啊想发展嘅对象嘅时候，嗱好可惜啊，不幸地通常嘅故事紧接都系咁噶啦，佢对你冇 feel 嗱，咁喺咁嘅状况之下咧，头先我哋讲啊嘛，即系理论上嘅话，如果佢对你有 feel 嘅话，其实你就算讲唔讲出口嘅话，都好自然会吸埋一齐嘅，因为佢又对你有 feel， 你又对佢有 feel， 唔讲都会吸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佢对你冇 feel 嘅话，咁嗱，我哋当下嗰个决定。应该是真系直接放弃，因为佢对你冇 feel， 你做咩都好，只会令佢生厌嘅啫。定系唔系？照样地要勇往直前，不过要揾啱一个适当嘅距离啊，一个舒服嘅方法去做呢件事咧。 我觉得要睇下。我当系女仔先啦，我当系男向女表白啦，咁就要睇下个女仔究竟拒绝嗰个人嘅时候，佢个反应系点。即系佢已经好决绝噶啦。但系唔会中意你噶啦，我哋朋友都唔好做啦咁样样。咁、如果系呢个 case 嘅话，我就觉得算啦、即系女仔好难会突然之间中意你嘅。咁、如果佢都唔系，哎，我哋都系做朋友啦，呢啲咁样模棱两可咁样嘅方法咧，咁我就觉得都可以继续。但就要转个方法。 喂，咁呢个真係好位，真係要睇嗰个人嘅慧根喎。因为头先你讲出嚟嗰句说话呢 个语气上。 係啦，个语气上面嘅 difference 嚟㗎咋喎。 但如果当你回复嘅时候係用文字上嘅表达呢，咁呢个男孩子就真係要有慧根啦。究竟你去定係唔去好呢？ 係啦，喂，咁呢一个就真係盡量你唯有就唔好文字回复啦。虽然我明白有时候呢。 怕尴尬。 係啦，即係文字回复你係想避免嗰个尴尬嘅状况。嗰时候我同一个女仔 friend 又系讲开佢有感情呢个烦恼咧，啱啱就系周旋于应唔应该分手嘅状态啦。咁佢都有同我研究嘅，就系话应该用一个点样嘅方式分手系最好嘅。 唉， 咁佢就最后咩选择先就係用呢一个文字就係话我哋不如啊即係大家心谋埋咗成个啊恋爱嘅历史之后呢打出嚟我哋分开啦咁样。咁但係呢分开嘅文字呢打出去之后呢最后咩佢都有一个嘅见面同埋有真係面对面讲清楚嗰件事嘅。 我觉得点都要见面讲嘅因为有阵时呢如果你譬如你打一大堆文字呢我觉得嗰个人未必接收得到，即系一嚟佢未必会睇啦，或者可能睇咗两句，佢已经眼火爆，睇唔落去。其实你根本你想讲嘅嘢，佢系接收唔到咯。 嗱，因为咧，我有一次咧就系、是、有一个追求者啦，咁佢咧就系、是、同我识咗一段好短嘅时间，就已经用文字啊，跟住仲系兴呢个短信嘅，就同我讲话啊，我哋可唔可以一齐啊？问好咁样。咁、所以当我 可唔可以一齐都用文字？ 系啊，因为佢嗰阵时兴呢个短信、 啊。系、啊，我觉得真系、啊、有啲时候咧好奇，咪而家你讲真，有时候食饭嗰阵明明面对面噶啦，跟住系咪 WhatsApp 喂仲唔夹菜？即系可能系咁样样噶，大佬系咪先？咁即系所以我又觉得好得意。当你即系嗰个潮流系中意用嗰一种嘅媒介去沟通嘅话咧，系好中意用啊！即系可能短信啊、WhatsApp 啊就文字。咁所以话我哋可唔可以一齐啊？咁一个短信我都觉得好 make sense 嘅。 系啦，即系喺嗰个年代可能轻用呢个方法。 最唔 make sense 嘅佢 send 俾 Abby 啫，我谂喺呢个位啫。 呢、 這 个都系。 咁但系 anyway 啦，咁你唔博古，等你继续。 之后咧，咁因为佢用呢个方式同我表白啦，咁我就用翻呢个方式去拒绝佢嘅，咁但系我拒绝人咧有一套美学嘅，咁你知唔知我讲嘅？ 用美学嚟形容，我拒绝人有美学，喂， 点 样啊？ 因为咧，如果平时话喂唔中意你啊，我真系不如做朋友啦，你行开啦，咁呢啲好倔噶嘛，咁、我就会话不如我哋都系做翻朋友啦，感叹号就加个哈哈笑，系、啦，咁我就咁就。 究竟个美学位系在于个感叹号、啊， 就 个 哈哈笑 啊，定系乜嘢？哦，即系 X 跟住个 D 咁样啊，定系点样？ 即系个公仔笑笑下嘅公仔咁样。 嗰时候已经有啦咩？短信已经有 即系，譬如一个冒号加一个好似半圆形嗰个括号咁样。 系啦，即系嗰啲噶嘛， 即系笑咁样啦，系啦， 要弯嗰啲啦， 系啦，咁啊令到佢觉得好似啊，都未至于好似我好倔啊，或者态度好差咁样。咁佢咧就可能就有啲违禁啦吓，好似乌嘉伦咁样讲，就觉得、咦，应该仲有机会喎。佢都好似好礼貌地咁样回，即系拒绝咗我啫。但系喺佢个角度，咁你应该系婉拒啫，唔系直接拒啊嘛。你哈哈笑、咁之后咧，佢就趁我去旅行嘅时候，因为嗰阵时咁啱我拒绝完佢之后嘅一个礼拜就去咗泰国。咁、嗰段时间咧，啱啱就发生咗前排喺菲律宾有一个挟持人质嘅事件。咁、佢就突然间写信去我屋企个地址度。去咗泰国两个礼拜，佢就日日寄一封信俾我。我翻到嚟系收到14封信，然之后每一封信大概嘅内容就系话啊，今日香港发生咗啲咩事啊？你喺嗰边点样啊？有冇安全啊？有冇？ 但佢寄去你屋企喎。 系啊，信箱 香港嘅屋企喎。 系啊，系啊。 但你喺泰国喎。 系啦、我唔知佢点解咁样做，因为嗰阵时可能美兴呢、一个即系叫做跨国际嘅短信，可能好收好贵噶嘛，你知道。 系。 系啦，咁我又冇啲电话卡嗰啲啦，嗰阵时。 咁佢 send 都系收你啫。 系咁，我冇谂过太多啦，系啦。咁但系佢可能觉得 唔系，但系我觉得嗰个逻辑系点咧？即系佢写一封信，去你香港嘅地址，但你喺泰国。 即系佢觉得翻到嚟嘅时候，好似都仍然。在我去了旅行那段时间他有关怀我这样。 但是最得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个时间线他又不会细心到是在想你看这些信息的时候应该回来了。就是他又不会这样想的。 是啦就是这个我不揣测他的思绪啦。但我回来收到14封的信因为其实很少人寄信的啦那个年代都已经即开始用这个SMS 这样。那我就会觉得真的很开心还要是用笔即逐个逐个字去写呢。是啦连埋邮票。那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那我慢慢开始就跟他接触得多啲，咁最后就俾咗机会佢，因为我觉得诚意真系好紧要。 咁你头先我咩一开始咩分咗朋友啊范畴啊，又咩情侣范畴，咁佢一开始咩范畴啊？请问啊，咪就系头先我讲啲咪先，连你自己都打破自己嘅说法。 咁但系因为我嘅诚意真系好紧要嘅。 咁头先我咪讲话就系诚意紧要，佢系讲紧咩？又话女仔咩一开始 呢一套电影好多范博， 唔合逻辑， 剪到好乱啊！ 唔系，但我想话头先佢讲出个 key 位咧，我觉得好好笑嘅就系咧，佢话 key 位就系咧嗰个两。点解个伴侣话就系个重点啦？ 个美学， 美学喺呢一度。咪即系我喺度谂紧就系，假设你话不如我哋都做翻朋友，其实嗰句嘢唔紧要嘅。你换就 系 话。不如你照下块镜先啦，只要加个感叹号同埋嗰个两点加个半月弯，系咪都有嗰个叫做咧好亲善啊、好礼貌嘅感受咧？对方听到之后都会话 好欣然接受啊， 有得喎、 啊，系咯，好和善、啊，佢咁 nice 嘅呢、這个女仔咁 样。咁我净系学识咗咩叫美学啫。 咁我以后譬如 send 短信俾乌吉伦，你去死啦，跟住冇，咪笑一笑，咁我冇问题。 呢个系互相问候嘅一个方法，系咪啊？ 但我想知道女仔好奇怪嘅，你俾机会佢同佢一齐嘅时候，你咪真系中意佢？ 少少感觉嘅，系啦，诚意份嘅。 有阵时咧，佢唔系有好强烈嘅感觉，佢都可以一齐噶。 系， 所以我又觉得， 但系咁，你又得意喎，因为感情呢一样嘢对女士嚟讲嘅话咧，系真系佢系比较慢热少少，系可以慢慢累积嘅。即系咧，好得意嘅，当个女仔咧，佢唔知点样咧去说服咗自己，就系话，即系会投入呢段感情啦。佢就真係忽然之間瞓晒身落去㗎喎。咁而嗰一樣嘢呢係可能去到一個地方就係佢抽離唔到㗎喎。即係好似頭先阿青講嗰個例子我都見過唔少嘅。一開始嘅時候呢個女仔其實係唔係咁鍾意個男仔嘅。即係呢係個男仔係做好多嘢呀佢希望即係同佢喺埋一齊呀。咁最後尾就好似 Abby 嘅情況就好啦我俾機會佢啦。但係件事呢去到個結尾呢係个女仔爱个男仔多过个男仔爱个女仔喎。即係佢哋甚至乎呢去到后尾呢个男仔有外遇。个女仔系竟然系即係同个男仔讲你可唔可以唔好同我分手㗎喎、哦。即係个故事系可以发展到咁样㗎喎、 啊啊。即係你做被爱嗰个呢就输咗啦。唔系应该系你爱人嗰个就输咗。 系点呀你系咪想我要俾一个美学你呀系咪即係我而家加两点俾个半月关同你讲声再见㗎啦真系。 真好眼瞓。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